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四章，斯内普怀恨在心，第四十集。 那一夜，格兰芬多塔楼里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知道又在搜查城堡了。全院学生都待在公共休息室里，保持着清醒状态，等着听到布莱克被抓获的消息。黎明时，麦格教授回来，告诉大家布莱克又逃脱了。第二天，他们看到到处都加强了保安措施。弗利维教授在教城堡大门的看守辨认小天狼星布莱克的大照片。费尔奇突然忙得不可开交，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堵缺口，从墙上最小的裂缝到老鼠洞都不放过。卡多根爵士被撤职了，他的肖像又被送回八楼那个冷冷清清的楼梯平台上。胖夫人又回来了，她经过了专家修复，但还是极其神经质，要求给予她特别保护才肯回到岗位上。一帮粗暴的巨怪保安被雇来保护她，他们三五成群凶神恶煞般的在走廊里巡逻，粗声大气，互相比较着手中棒子的大小。哈利无意中注意到，四楼的独眼女巫雕像依然无人看守，也没有被封死。看来弗雷德和乔治说得不错，只有他们，现在还有哈利、罗恩和赫敏知道，那里有一条秘密通道。 你说要不要告诉别人？ 哈利问罗恩。 我们知道他不会从蜂蜜公爵那边进来。 罗恩不以为然地说。 如果他闯进了糖果店，我们会得到消息的。 哈利很高兴罗恩这么看，要是独眼女巫也被封死了，他就没法再去霍格莫德了。罗恩一下子出了名，平生第一次他比哈利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罗恩显然很喜欢这种感觉，他虽然还因昨晚的事惊魂未定，但只要有人来问，他总是很乐意绘声绘色详详细细地讲述他的历险经过。 我正在睡觉，忽然听到撕东西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你知道吧？可是一阵冷风，我醒了，围帐的一边被扯下来了。我翻过身，看到他站在我跟前，像一具骷髅，一大蓬脏兮兮的头发，举着一把这么老长的刀子，只有12英寸长。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我大叫一声，他就噌地跑了。可是为什么呢？ 罗恩问哈利。这时一群二年级女生听完他那瘆人的故事刚刚走开。 他为什么要跑呢？ 哈利也在纳闷这个问题。布莱克走错了床铺之后，为什么没有杀了罗恩灭口接着去找哈利呢？12年前已经证明布莱克不在乎屠杀无辜，这次他面对的是五个手无寸铁的男孩，其中四个还在熟睡。 他大概知道你嚷嚷起来把人吵醒后，他想要撤出城堡就难了。 哈利思索着说。 他必须杀光全院的学生才能从肖像洞口出去，然后还会碰到教师。 纳威丢尽了脸，麦格教授对他大发雷霆，禁止他以后再去霍格莫德，关了他的禁闭，还不许任何人告诉他进塔楼的口令。可怜的纳威每天晚上只能待在公共休息室外面，眼巴巴地等着有谁能带他进去，而那些巨怪保安还在一旁不怀好意地斜瞟着他。但这些与他奶奶给他的惩罚相比，还算是小巫见大巫呢。布莱克闯入塔楼的两天之后，纳威的奶奶给他寄来了霍格沃茨学生早餐时可能接到的最可怕的东西，一封吼叫信。学校的猫头鹰像往常一样呼啦啦飞进礼堂，带来了邮件。纳威看到一只巨大的谷仓猫头鹰落在他面前，嘴里叼着一个大红信封，他惊得噎住了。哈利和罗恩坐在他对面，一下子认出那是一封吼叫信。罗恩的妈妈去年给罗恩寄过一封。 快跑，纳威！ 罗恩提醒道。纳威不需要提醒第二遍，他抓起信封，像捧炸弹一样把它举在身前， 箭一般的冲出了礼堂。看到他那副狼狈样，斯莱特林那一桌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听到吼叫信在门厅炸响了，纳威奶奶的声音用了魔法，比平常说话的音量放大了100倍，尖叫着谴责他给整个家族带来了耻辱。哈利光顾着为纳威感到难过，一时没发现他也有一封信。海德威狠狠啄了啄他的手腕，引起他的注意。 哎呀，谢谢海德威。 哈利扯开信封，海德威自行去啄食纳威的玉米片了。这张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哈利和罗恩，今天下午6点左右陪我喝茶好吗？我到城堡来接你们，在门厅里等我，你们不能出来。祝开心，海格。 他可能想听听布莱克的事， 罗恩说。于是下午6点钟，哈利和罗恩离开了格兰芬多塔楼，从巨怪保安旁边快步跑过，下楼来到门厅。海格已经等在那里。 嘿嘿，海格， 罗恩说， 你是想听听星期六夜里的事吧？ 我已经全听说了， 海格说着打开大门带他们出去。 哦， 罗恩显得有点讪讪的。进了海格的小屋，一眼就看见巴克比克舒展着四肢倚在海格的拼花被子上，巨大的翅膀收拢在体侧，正在享用一大盘死雪雕。哈利把目光从这令人不舒服的一幕移开，看到一件特大号的毛乎乎的棕色外套和一条黄橙相间丑陋不堪的领带挂在海格衣柜的门上。 这些是干嘛用的，海格？ 哈利问。 巴克比克跟处置危险动物委员会的案子， 海格说， 就在这星期五，我要和他去伦敦。我在骑士公共汽车上订了2个铺位。 哈利感到一阵深深的内疚，他竟然完全忘记了对巴克比克的审讯已迫在眉睫。从罗恩不安的表情看，他也很愧疚。他们俩还忘记了自己保证过要帮海格准备巴克比克的辩护词。火弩箭的到来使他们把这一切都忘到了脑后。海格给他们倒了茶，又端出一盘巴斯圆面包，但他们不敢接受，他们已经多次领教过海格的厨艺了。 我有点事要跟你们俩谈谈。 海格在他俩中间坐下，神情严肃，一反常态。 什么事？ 哈利问。 赫敏， 海格说。 他怎么了？ 罗恩问。 他情况不大妙，就是这样。圣诞节之后，他来看过我好多次，觉得孤单。你们起先不理他，因为火弩箭，现在又不跟他说话，因为他的猫 吃掉了斑斑。 罗恩愤怒地插嘴。 因为他的猫做了所有的猫都可能做的事， 海格固执地说下去。 他哭了好几回，你们知道吧？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懒的事儿太多了。我觉得要完成那么多的功课，还要抽出时间来帮我准备巴克比克的诉讼，想想吧。他给我找了一些很好的材料，估计现在有希望了。 海格，我们也应该帮忙的。对不起， 哈利窘迫地说。 我不怪你们。 海格一摆手，没理会哈利的歉意。 上帝知道你们也够忙的，我看到你没日没夜的练魁地奇，但我必须说一句，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把朋友看得比飞天扫帚和老鼠更重要，就是这样。 哈利和罗恩难为情地对视了一下。 他真的很难过，因为布莱克差点杀了你，罗恩。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呐，赫敏。可你们两个不跟他说话。 只要他把那只猫弄走，我就跟他说话。 罗恩没好气地说。 结果他还袒护他，那什么疯了，可是赫敏听不得一句数落他的话。 啊，是啊，人们对于宠物会有点犯糊涂。 海格机智地说。在他身后，巴克比克把几块雪雕骨头吐到了海格的枕头上。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讨论格兰芬多夺取魁地奇杯的新希望。九点钟，海格把他们送回了城堡。回到公共休息室，他们看到一大群人围在布告栏前。 霍格莫德，下个周末。 罗恩伸着脖子看那张新贴的通知。 你是怎么想的？ 坐下之后，他轻声问哈利。 费尔奇还没有对那条通往蜂蜜公爵的秘密通道动手。 哈利声音更轻地说。 哈利。 他右耳边有人叫他，哈利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赫敏，就坐在他们后边，正把桌上挡住他的一面书墙清理出一个缺口。 哈利，如果你再去霍格莫德，我就把地图的事告诉麦格教授。 赫敏说。 你听到有人在说话吗，哈利？ 罗恩吼道，看也不看赫敏。 罗恩，你怎么能让他跟你一起去呢？在小天狼星差点对你下手之后，我说到做到，我会告诉。 现在你又想害得哈利被开除？ 罗恩火冒三丈。 你今天搞的破坏还不够吗？ 赫敏张开嘴正要分辨，忽然随着一声哈气声，克鲁克山跳到了他的膝头。赫敏害怕地看了一眼罗恩的脸色，抱起克鲁克山匆匆走向女生宿舍。 怎么样？ 罗恩对哈利说，好像刚才没被打断一样。 去吧，上次我们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看着，你还没进佐贺店里看过呢。 哈利回头看看赫敏是否已经听不见他们说话了。 好吧， 他说， 但这次我要带上隐形衣。